好，第四節回嚟。喂，你有啲咩啊？揸頭先咪後，你話有啲咩揸車嘅經歷？你有朋友，你邊個揸車嘅經歷？ 是咁嘅。咁啊，有一日咧，咁啊，佢咧就話，佢同我講話有嗰日做完嘢之後咧，接到 order。 嗯。 咁啊，接到 order， 佢話嗰晚要開通宵。 嗯。 咁啊，佢話佢唔想開咧，基本上一好攰。 嗯。 咁啊，嗰晚咧就去到去到呢个荃湾呢个有线，系咪有线啊？ 有线 嗰度等啦，喺嗰度等。咁啊，校埋闹钟，准备喺十点，即系十点钟开车过嗰边，跟住约咗时间噶。 边边啊？即系 去逸苑啊，南地。 系。 咁啊，咁讲啦。咁佢话同我讲话食完瞓觉，闹钟响，跟住又开车啦，开车。咁啊，其实佢都开得唔好快啫，六七十嘅啫，嗰段路。咁啊，一路行，去到呢、這个丁九，过埋呢、這个，应该过埋呢个深井啊。 即系屯门公路嗰度喎。 系啊，屯门公路落斜嗰段。佢有一段系大小榄噶嘛。咁啊。见到隔篱有架车，后面仲有架Benz。咁啊，架 Benz 咧就系啲车牌都几诡异嘅。佢话系唔知6688嗰啲啦。咁啊，车上面咧有啲人咧化晒妆。咁啊，好似啲纸扎公仔咁样嘅。 即系两边有一笪胭脂嗰只。 粉红色嘅。咁啊，咁佢又闹佢哋，闹，即系因为佢嗰架车咧，啄住前面嗰架蓝色私家车，佢又响安又闪灯，佢话见到嗰架 Benz 系好实在啊，咁啊，仲嗰条友就仲夹个头出嚟，因为佢闹佢啊嘛，佢夹个头出嚟， 即系你个 friend 闹佢，话佢好啄住人哋， 系啊，即系你唔好去死咁样，讲最死啊咁样。咁嗰个友就夹咗个头出嚟，跟住望佢，跟住个前面嗰架私家车咧，就见到佢又响安又打灯咧，其实避开佢噶啦，即系行个慢线俾佢去噶。跟住嗰架咁啊 Benz 咧，摄落去佢嗰、那个点都要啄住佢尾。咁我个朋友咧系喺。即系喺条慢线度噶嘛，咁啊耷到咩咁啦，跟住佢都着啦，跟住又跟住追住佢尾啦，跟住嗰个前面嗰架车嗰个左手边咧嗰条友咧夹个头出嚟，夹个头出嚟，佢戴咗顶帽嘅，吹走咗，跟住我 friend 就笑佢啦，佢话你 即系 Benz 嗰个 系啦，佢成面都系粉红色嘅发度，即系笑佢，跟住。佢哋嗰架前面嗰架私家车其实贴住噶，三架车贴住，跟住我 friend 耷啦，一耷啲，跟住佢哋嗰两架车咧，跟住去啦。前面嗰架车咧系咁俾佢啄住尾，其实佢系由嗰架 Benz 系咁逼佢同埋闪佢灯咧，佢系想摆埋一边嘅，俾佢即系俾佢行先啊。跟住咧，我都着即系嗰个我个 friend 咧都着啦咁样，咪跟住佢咯。咁啊，嗰时佢哋又麻得快，七八十啫。咁啊喺嗰个去到呢个小啱落斜嗰度咧，系咁加速噶嘛，你比较 即系准备到沙仓嗰度嗰段。 沙仓我真系唔知，佢总之就系而家未有个叫做 海事训练局。 过咗佢啊，唔系。海事训练局系啊，海事训练局隔篱未有个咩嘅，而家未多咗嗰、那个救护处嘅。就嗰度以前未搞未起好嗰阵时咧，系全部都摆水马噶嘛，就嗰度炒咗。佢睇住佢话睇住佢架 Benz 怼住嗰架车撞埋啲水马嗰度。跟住佢停低睇嗰架车，嗰、那个Benz 系冇咗嘅。 突然间凭空消失咗， 佢睇住佢望住佢，因为佢两个佢都追佢噶嘛， 系啊， 佢啄住，其实系三架车位啊， 三架唔系佢，因为佢耷咗之后佢慢咗啊， 咁佢哋两架去先噶嘛，但相差唔到几百米噶。 你差廿米，你七八十米又去到几远啫？ 冇话冇好远啫嘛。落车加速有几耐啫？ 系咯， 咪咯。 跟住去到见到个私家车就炒咗。 唔系啊，直头睇住佢炒啊！嗰架 Benz 系怼到嗰架 推噶私家车 炒，埋去嗰个咩嗰度 水马度炒。 佢落车睇，咦架 Benz 真系冇咗架 Benz 嘅。 其实由头到尾架 Benz 都系啄住佢嘅。 系啊，由头到尾啄住佢噶。佢想让佢都唔俾佢让噶。 几秒时间冇可能突然间唔见噶嘛？佢落车都系几秒时间啫嘛？佢个朋友。 其实嗰个人。 即凭空消失， 佢人系好就佢噶啦，直头埋线噶啦，慢线噶啦，个系都要啄佢。 三条线，你可以行中线走，可以行快线走，你系都要啄住我。 系啊，佢系要啄住我。 嗯，但系你 系咪有拗叫咧？之前 唔系、啊，最搞嘢你系听咗个 boot 咩同埋闪灯啊？ 嗯， 咁你 boot 同闪灯，你让路噶啦，你更加俾你行先咯。 啊，咁唔系，如果我揸，我一定唔让咯， 系嘛？ 我如果我让你俾你行先，我转头我啄翻你咯， 咁咪炒咯，咪更加快炒咯。 咁你揸嗰个做揸工程车嗰、那个，你估佢唔想怼佢啊？我怼佢唔到啫嘛。 唔系啊，你调翻转啊，我俾你走先啦，跟住我啄翻你啦，除非你架劲我好多啦。 咁但系你有冇你个即系你个朋友啦，即系。因为你讲到块面粉红色面酒，即系就系得一样嘢会谂到，咪就系纸扎公仔咯。咁你个朋友有冇形容下架车外表睇出嚟似唔似啲咩经典场面纸扎车咁嘅款啊？ 唔系嗱，屯门公路系出咗名嘅， 系 有一架车专系跟住人嘅，唔系你系最你最紧要俾佢爬头，你当睇佢唔到，唔系咧佢就系咁啄住你噶啦。试过好多有啲司机咧，系喺个倒后镜咧望到后面系有个纸扎车，即系正系冇可能会有个纸扎车喺度噶嘛？个纸扎车通常就摆喺度烧嘅啫嘛，唔系攞嚟行噶嘛，大佬系嘛？佢系睇住佢炒啊， 都好诡异，系啊。 嗯，但系炒完之后，你系完全见唔到个 Benz 去边。 好有 Benz， 嗰下先攞命喎。 系啊。 好多人嘅几秒啫嘛，你上落车都系冇理由突然间你点样抌痕油都唔会唔见噶嘛，落车噶啦。 佢嗰个人话每次见到架即系佢应该见到两三次噶啦。 嗯， 佢嗰架嘢系去到小榄嗰个桥底就唔见咗噶啦。 嗯，即系好多次都见翻呢个 Benz 啊。 系啊，佢自己行啊，即系系啊。 即系每一次经过，即去到嗰个位置，佢就消失咗噶啦。 开嘢，佢一开亲嘢，佢所以话唔想开嘢咁解。佢唔想开嘢，佢因为佢唔够精神啊嘛。 即系道路维修嘛。 佢卖抗阔，做抗阔。 哦，做抗阔，唉，嗰阵时系屯门公路成日要做抗阔。 成日炒车噶。 系，好多时有啲 friend 都系讲嗰啲屯门公路咧，无端端就见到咧，正常屯门公路。冇人行噶嘛，佢见到人喺度漫步咯，喺个路肩嗰度，即系你屯门公路正常，如果唔系差佬俾你上去停车嗰位得咁阔嘅啫嘛，佢就见到人喺度慢慢行，夜妈妈你咪揸紧车咯，大佬你行入行翻去园，行翻去屯门都冇行屯门公路啦，大佬。 渡船街反而即系嗰个渡船街天桥反而有。有人行过嗰度，唔知道人系鬼嗰啲就打横咁啊行，跟住行落去。以前有啲露宿者咁行嘅，但你真系唔知佢真系人定鬼嗰啲。 葵涌道我试过咧，好多次咧同我 friend 咧嗰阵时，成日要喺观塘咧，即系某笪地方咧翻我哋屋企噶嘛。我试过几次咧，嗰条路咧嗱，嗰条叫咩咧？嗰条三号干线嘅咩？夜妈妈嗰阵时都成点几咯，我见过两次都有个伯喺度行，但系嗰度系你个如果你要行咧，嗰度系有啲铁丝网围住晒个行，你过唔到去行餐饱。跟住我过嘅时候望到个阿伯嘅，跟住咧正常你过咗去之后咧，我好中意，因为我都揸车噶嘛，我咪望下个倒后镜，我伯唔见咗嘅。跟住拧转头，睇好耐都见唔到个伯。但系嗰段路咧， 是咩？葵涌道啊，系咪葵涌道咧？嗰度佢系零零舍舍，啲铁丝网封咗嘅。嗰、那个阿伯跑都冇可能咁快，有一大段路系 几秒嘅距离， 即系你唔好可能喺个视线度消失嘅。 系咯， 同埋我个 friend 揸车又唔系嗰啲怂住去嘅咧，咪二百几就系几秒就已经唔见得你啦，系咪？佢唔系嗰啲，佢都唔过八十嘅。咁你话嗰人去边咧？ 真唔知喎呢啲嘢。 系啊，有时夜晚行呢啲路咧，真系好鬼恐怖。 呢啲真系好 common。 唔系嗱，你讲嗰、那个，你话佢架车要消失，如果系行大帽山唔出奇嘅，因为入弯出弯你就唔见咗噶啦，系咪先？但屯门公路好鬼长视野，你都睇到噶嘛，冇可能睇到。 佢话老远都见到，佢炒咗，佢都仲以为两架变成一架。 你以为系喎？有时炒得劲咧，就系两个黐埋变咗架咁啊，接咗。 佢一落车睇，佢倒咗埋水马嗰度啫，嗰架嘢。 但系个 Benz 嗰架 Benz 就唔见咗啦。 如果前面嗰架 Smart 就用 Smart 做乜嘢啫？都唔见咗都得啦，炒到佢。 但系你一百几十米都睇到噶嘛？ 系 你十架车，我当你十架车，佢都冇十架车。佢话佢俾个耷一耷，跟住佢哋两架行，佢追佢一路咁样落车追，唔系会唔会相差几多个车位嘅咋？ 同埋前面嗰架车系惊嘛，佢唔敢开咁快啊嘛，俾佢对住， 系 嘛？ 佢喺度让佢让系，其实佢让佢嘅。 但系唔系，你话如果嗰系幽灵车咧，又会闪灯又会响安，都几恐怖啲大佬。 我觉得最有画面感系嗰个头伸出嚟， 系咯，佢 粉红色样， 佢话嗰顶帽吹咗出嚟，跟住佢嗰个我嗰个同事话夹个头出嚟，话笑佢抵死啦，咩插头咁样话佢啊嘛， 喂，跟住喂唔系、你话第二朝佢有冇睇新闻有冇呢单交通意外 啊？个司机点啊？ 睇新闻，第二朝我哋 有冇人 冇啊？第二朝翻工，过咗几日啦，过几日佢哋话嗰个过几日。 不过呢啲咁嘅炒车，呢啲咁嘅炒车嗰阵时系咪有车 cam？ 应该就冇嘅。 有车 cam， 有车 cam 影住后面，唔系啊？如果有车 cam 影住后面系冇架车，你先惊。 佢四五年前都冇车 cam， 有车 cam。 同埋嗰个人一路望，咪最攞命咧系 车 cam 唔系摆前面嘅啫， 就喺大银幕啫嘛， 大银幕啫，佢喺后面盯住啊嘛。 系啊，影唔到后面噶嘛。 个私家车冇啫， 系啊， 咁佢架车有噶嘛。 系、哇，查唔查得翻？如果查得翻嗰条片嚟睇，我 真系要问佢先得啦。 咪最攞命，最攞命就系前面嗰个司机 冇做。 唔系前面嘅司机最攞命咧，就系你听到有人拨你啊，有人闪你啊。 后面嗰架听到 吓、 后面我后面嗰架听到， 即系 一路系喺后面上嚟啊，系咁逼啊， 咪咯， 系咁逼，同埋系咁闪灯。 你系个 Benz 系咁闪灯啊嘛？ 系啊， 唔系我话就系前面嗰架 蓝色嗰架私家车啊，即系俾佢啄嗰个啊， 又有 闪灯， 又有揿安，但系你个倒后镜就见唔到架车，你就真系惊。 嗰架嘢系摆翻过嚟噶嘛？ 吓， 摆翻过嚟嗰架。 唔系我意思系俾佢啄住嗰架。后面就系咁闪灯响安，但系你一个倒后镜就见到架车。 睇唔到系真系好惊嘅。 咪咯，佢又唔搭嗰度，佢又冇你俾我就雷斗雷，屌一脚踩落个鼻，够僵咪怼上嚟咯。 佢越开，佢又其实佢越开越慢嘅。应该就 系。佢变成话系有一下， 佢根本让 佢，佢系想拍埋一边噶嘛，但系都系仲系俾佢食住唔放噶嘛， 佢 先 推住 嚟，吞嚟吞。 咁佢又唔停得，一停佢炒上嚟噶嘛。 我的大车，我哋嗰即系我即系我个老友架大车喺后面噶嘛， 咪咯，唔系我意思， 落车噶嘛， 我意思系嗰架私家车都唔敢停啊嘛， 都唔敢停噶， 你一停咪后面炒上嚟咯， 系啊， 哇呢单都呢嗰啲幽灵车真系都几恐怖， 唔知啊系咪幽灵啊？总之就点佢点样？ 但你话俾我听，你话唔系幽灵车，点样消失？ 佢点都会中噶，其实结论系你耷。架重车后面就中你， 啊、 你唔耷一路去咧，你去到小榄嗰个位咧，落斜位咧，又中水马噶， 系， 咁即系你点都中噶啦。 我发现嗰度真系好多呢啲咁嘅个案噶，我自己我朋友去 即系我听佢讲啊，佢自己佢曾经何时佢，因为你知佢哋揸玩车嗰班咧，一定系有一个 group 咁样噶嘛，一班人噶嘛。咁佢听咗翻嚟咧，佢就系话又系佢哋揸架新车，喺嗰个兜风啦，几年诶、有几好多年前噶啦，好几年前，因为嗰个都 uncle 级嚟啦，大过佢好多。佢又系即系载埋几个人啦，即系又系啲私家车，咁就又系落去嘅时候咧，咁。今次就好啲啦，嗰唔系真车嚟，系真系私家车嚟嘅。咁啊，第一下佢唔觉有啲咩事啦，佢好专心揸车啦。后边女仔见到啦，喂，点解后边有架咁奇怪嘅车，咁奇怪的颜色嘅车嘅咧？ 以为新款 系。咁跟住之后佢就乜嘢啊？咁样，咁佢冇理啦，继续揸车啦。咁因为你嗰个倒后镜，你唔系净止望到自己噶嘛，你望到其他人噶嘛后边、后边嗰个人块面青咗咯。咁佢嗰下佢就即系过咗一阵，佢话咩事啊呢、這个人？咁啊以为佢可能晕车浪啦，隔篱嗰个就拍佢啦。乜嘢啊？你睇下后边嗰、那个，咁佢喺嗰边， 即 系个 司机睇唔到， 睇冇理佢啊，谂住一个可能晕车浪，另外一个。 即系佢唔知后面有架车跟住， 唔为意，系到到隔篱嗰个前座位嘅乘客拍佢、然之后讲到口都窒埋、你睇下，你睇下嚟，咁喺佢嗰边嗰个倒后镜啦，望到系有一架白色嘅，真系纸扎车，就系、是、追住佢后边咯、因为佢嗰车系半夜嚟噶啦，侧边已经系冇车咁滞噶啦，因为佢都揸得快噶嘛 ，OK， 咁、你纸扎车你更快，你都冇理由跟得佢咁贴噶嘛，佢系大概过咗五几分钟咋，直情佢话喺平排咯，同佢见到嗰个真系好典型嘅纸扎人， 个车辆有几多人喺度？ 佢架车入边四个咯，加埋佢咪四个咯。 架纸扎咧？ 架纸扎两个。跟住佢系个司机，因为你知诶纸扎嗰啲样咧，系嚟嚟去去都系嗰啲嘴脸噶嘛，嗰啲表情唔会有表情，系啦，唔会有表情噶嘛。佢系拧转头咁样望住佢，仲系望嗰个头，佢系睇住佢拧转头噶，系咁样噶。 望一望佢。 系啊，佢话佢。惊到踩行友又唔系，因为佢惊佢已经佢话真系脚都软埋，真系好惊。咁、我咁点算啊？佢又系好典型地谂到阿妈教过佢嘅，就话如果你遇到呢啲事咧，就教佢拿一扎银就抌落地，然之后全部人唔好拧转头望，就一直驶到去闹市咯。咁佢嗰下咧，佢就即刻同。车上面啲人讲啦，因为佢嗰刻其实佢谂到呢一样嘢嘅时候，佢就系话死掂又死噶啦，冇其他方法噶啦嘛，因为喺路上面得佢一架车噶咋，同埋嗰架纸架车系啦，每人拿一扎散纸就抌落地咯，然之后佢就抌行友，唔知佢应该晓飞噶咯，咁架车咁啊直驶咗出闹市嘅时候，佢哋再拧转头睇就冇咗咯， 佢都好命啊！ 我死啦！而家边有散纸啊？抌咗八达通啦嘛！ 冇，你碎碎地你掉咗佢啦。 我而家冇散纸噶嘛，而家 淘宝啊嘛，嗰啲叫咩？嗰啲叫咩？ 唔系信用卡就八达通噶啦，而家 即系拍埋一边噶嘛，系嘛？支付宝咁得唔得？ 微信支付， 微信俾你得唔得？ 冇追咁贴得唔得？ 哇！佢真系突然间就手系伸咗枪过嚟。我俾个二维码你， 好惊！明通银行，真系攞打。 系喎，依嗱，我哋记你有呢个传但我唔知点解嘅，我只会问一问你啲师傅点解嘅。你有小朋友咧，第一次带啲小朋友出街系嘅，即系搭船又抌啲银落海。坐车又抌几个银落海嘅，俾埋老钱嘅，第一次个 B B 啊。但是即系要冇食环处喺度先啦，系咪？你抌完 千蚊，掟几蚊罚千五蚊。 用途系买路 钱咁样嘅，即系佢第一次个 B B 第一次出街，即系譬如佢搭车又系上车之后咧，开枪抌啲银仔出去，搭船又系抌落海咁样嘅。搭飞机又梗系开唔到个机舱抌落去啦，系咪先？系嘛？即系我谂佢上停机坪嗰个纸抌咯，系嘛？ 即系求其抌啲。 银仔地 系啦，就当自己个银仔咁审落去，俾当俾埋老钱咯。我记得我妈嗰阵话：，你同个女出街啊，记住啊，审银仔啊，咁样嘅。 哦，吓咁得意啊！ 嗯， 嗰阵时嗰、那个啲银仔好使、啊，应该你嗰阵时 边个唔系啲毫子唔好使噶、哦？我系啊，唔好使噶啦。但系就系、是、喂，咁你而家系听个老妈子讲啦，系咪先？ 唔怕一万，只怕万一。 即系等于我嗰阵时就成日唔信噶嘛，但系我靓妹成日都有事啊嘛，后屘唉冇啦冇啦，即系唔信唔信由你，唔信唔信由你，一赞佢就病。有啲靓仔系好奇怪嘅，嗰啲人叫嗰啲做小气，呢头就唉呢排咩肥肥巴巴扑街，第二日 有病啦， 就病入厂嗰度，分分钟 即系话佢丑咁样。 系啊，你见啲靓仔咧话佢丑样啊，又。咦，会唔会丑样、啊？ 最惨系佢阿妈小气啊嘛！ 唔系啊，我姑姐生我表妹嘅时候咧，佢又系好搞笑嘅。我嫲我啲姑姐啲嘢讲，男会赞噶，跟住我哋真系一样咁丑样就好大声，但系咧就好衰唔衰养成个习惯，到大个就系咁话佢。 大咗之后的确丑样嘅。 好衰啫，玩佢啫， 即系已经闹到咩啦？鬼都丑噶啦。 呢啲民间传统你又唔知点解嘅，但系佢有一股， 佢有啲用嘅。 怕一万，只怕万。 嗱，今晚我哋又多谢阿太仔上嚟啦，不过佢今晚好紧张， 系好紧张而家都。 嗱，啊， 而家都好紧张。 如果下次再嚟，会唔会咁紧张？ 希望啦， 唔好希望啦， 希望唔好咁紧张。 做我嘉宾都紧张咧，你真系唔使做第二个节目嗰啲嘉宾，话俾你听，系咪先？ 唉， 今晚好多谢太仔啦，咁我 睇下先， 我又好诶，我已经密锣紧鼓啊，我写紧噶啦，嗰啲广播剧。咁啊，我觉得诚邀你做个广播剧嘅主角，不过做出我剧里面啲主角都好大镬。 出个名嘅啫， 出个名，做出个个 即系唔好淫乱死咁得噶啦。 唔会，即系放心， 即系为正而牺牲咁 OK 嘅。 你识做啦。 咁啊，今晚多谢太仔上嚟做我哋嘉宾啦。咁我哋，我希望诶过多一两集我写戏啦，因为呢排都比较忙嘅。系嘛？咁啊，希望呢一过多一两集咧，就唔系嗰啲今次会认真啲嘅，我会好似个监制咁咧。譬如呢一句要个太仔嗱，你讲用咩感情讲出语气讲出嚟，唔系即系讲到咧，明明好惊个，你表达唔到冇意思啊嘛，系嘛？咁样过瘾啲咯，同埋就你唔使回避噶啦，老少咸宜，我冇粗口嘅。至多有啲你听， 冇错， 你要系啊，你要听，你要听， 有粗口好笑嘅， 你要听得，唔系你要听一听先明嘅盐花就有嘅， 明明系好恐怖咁，无啦啦整个老母出嚟，咁啊笑咗啦，系嘛？ 唔系笑咗，系跟住整弯， 系真系啦。 好，今晚讲住咁多先吓，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希望下个礼拜出到啦，其实出唔到就过多集啦，啊，好，拜拜。